在晚空，何时重遇你？夜仍静默无声，唯怀倦听了又听，用心倾听你紧握过的那小风铃，然后当听着你在我面前，再叙述着朦胧梦境。 无尽细碎同铃声。